点雨点滴滴，雨点点雨滴滴，它飘来飘去，像去年那场相遇。那天也下着小雨，雨中的你是那样美丽。我问你是否喜欢和我一起，你笑着不再爱你，但奈何。